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37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近来很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，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，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，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，位分略有不同。至于他们的宗旨是一是二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。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于轩辕皇帝，轩辕皇帝传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，又是中国式体操，叫青年去练习。听说其中好处甚多，重要的举出两种来，是一，用在体育上。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眼，所以需改习本国式体操，即打拳才行。依我想来，两手拿着外国铜锤或木棍，把手脚左伸右伸的，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该有点效眼，无如竟不见效眼。那自然只好改图去练武松脱靠那些把戏了。这或者因为中国人生理上与外国人不同的缘故。二，用在军事上。中国人会打拳，外国人不会打拳。有一天见面对打，中国人得胜是不消说的了。即使不把外国人板油扯下，只消一阵乌龙扫地，也便一起扫倒，从此不能爬起。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，枪炮这件东西，中国虽然古时也已有过，可是此刻没有了。藤牌操法又不练习，怎能遇得枪炮？我想他们不曾说明，这是我的管窥里策。打拳打下去，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，即内功。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，在1900年。可惜那一回正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。且看这一回如何。随感录37结束。